如果要以学习成绩来划分的话，皇太子朱标就是班里的优等生，而朱棣则是不用功读书的社会青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朱棣的文化程度有过一个评价：半文盲。虽然这个文盲不是指不识字，而是相对于当时皇家的教育水平而言，就史料和朱棣批改的奏章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确实没有什么文采，甚至还不如当年的失学青年，后来的自学成才者朱重八，也就朱元璋。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优等生往往干不过社会青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与他的哥哥不同啊，在成长的岁月里，他经常和武将们混在一起，似乎谈论战场上的事情才能引起他的兴趣。另外呢，他和他的几个表哥关系也很好，时常一同出游。按说他的表哥也是皇亲国戚，应该不会给他什么坏的影响。可问题在于，这位表哥主抓的工作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表哥呀，就是李文忠。李文忠是仅次于徐达和常遇春的名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军事能力已经超过了常遇春。与这个李文忠在一起，除了打仗外，也没什么可谈的。这段经历让朱棣受益匪浅，他学到了很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军事经验。另外呢，他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由于李文忠比朱棣要大的很多，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自然就成了朱棣的伙伴。幼年时的经历使得朱棣早熟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讨论后，他清楚地认识到与李文忠相比，李景龙是个军事白痴。这俗话说得好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个李文忠虽然比不上龙凤，但也可以称得上是老虎，偏偏呢，他的儿子却只能算是一只老鼠。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景龙不但是个军事蠢材，还是个软骨头。当然，李景龙的这些性格特点都已被朱棣牢牢地记在心中，他相信呢，将来总归会派上用场的。朱棣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母亲身份低贱，得不到朱元璋多少宠爱，他有三个哥哥，22个弟弟，故随贵为皇子却没有多少人关注，浑似路边的野草般无人照料。但最让他难受的是，哥哥朱标却可以享受一切优待特权，他用的东西是最好的，所用礼仪是最隆重的，文武百官见到他要跪拜行礼，诚惶诚恐。因为大臣们都知道，这个叫朱标的人将来会继承皇位，是新一代的统治者，如果要保住脑袋，保住官位，就一定要拍他的马屁。你朱棣是个什么东西啊？上不管天，下不管地，还是早点去就藩当个土财主吧。人不怕穷啊，只怕比呀。这个朱标享受这一切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因为他是太子。什么是太子啊？大家都是贫农朱重八的儿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尿床捣蛋哪样你没干过，还真把自己当龙子龙孙了，谁不知道谁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朱棣虽然不穷，但比较惨，因为无论这个家多好多富，将来都不是他的。所以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朱棣并没有同龄人的天真，他知道在这个家里要想得到什么，必须靠自己去争取。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11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 这并不表示朱元璋特别看重他，因为据史料记载呀，他的26个儿子都被封了王，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17岁那年，朱棣经朱氏婚姻介绍所包办，迎娶了他的第一个妻子，而他的这个老婆正是第一名将徐达的长女。这样看来呢，他的这次婚姻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朱棣和武将之间的某种联盟。21岁那时，他奉命就藩，地点是北平，即当年之大都，今日之北京。此时的朱棣虽然年轻，却已饱尝人间冷暖，看透世间悲凉。身为皇子，他更能感受到那些大臣们、内官们趋炎附势、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当然他也明白，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荣耀总是站在成功者那边，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一定要做一个成功者。他幼年时已经经历战火，成长过程中又总是和武将打交道，他见识过惨烈的战场、血腥的杀戮，年轻时所经历的这一切已将他的人生角色定格为职业军人。这个角色也将伴随他的一生，左右他的性格，即使在他登上皇位之后。当然客观地讲，此时的朱棣啊，并没有什么谋反的野心，说到底无非是心理不平衡，最多呢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作为一个不起眼的皇子，他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元璋面前表现自己，以便在将来分遗产时啊多捞点好处。洪武23年，他终于开始了自己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表演。此时距离普洱与海大捷已经过去两年了，当年的统兵大将、日渐骄狂的蓝玉已列入了朱元璋的黑名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自然不可能把兵权交给他。在经过仔细思考后，他把部队的指挥权授予了自己两个儿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一个。自从十年前被封在北平后，朱棣就和自己的属地的邻居蒙古骑兵打起了交道。由于双方住得太近，时常因为这个宅基地之类的纠纷呢闹点矛盾，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遇到打不服的也谈不拢的，就让朱元璋出兵远征。名将冯胜、蓝玉都曾带兵自北平出击蒙古。朱棣虽是皇子，但他明白在这些老将面前自己还太嫩，于是呢他虚心向这些名将们学习，丝毫没有皇室的架子。此外他还随大军上阵，亲眼见过刀劈斧砍、你来我往的拼杀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当朱标在舒适的皇宫中学习孔孟之道、圣人之言的时候啊，朱棣正在凄风冷月的大漠中徘徊，在遍布尸首的战场上前行，并没有人指导他将来要如何去做一个好皇帝，如何统治他的臣民。对此时的朱棣而言，在战场上活下去就是唯一的目标。兵书是不管用的，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而要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自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获取胜利，那么在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考验后，朱棣最终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成长了，从一个战争的爱好者成长为战争的控制者。良好的判断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使他最终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而无数次残酷的杀戮、无数具无名无姓的尸首也彻底地冷冻住了他的心。 昨天呢还是活不烂跳的一群人，第二天呢就变成了一群尸体，在阵亡登记册上可能都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家人更不会知道，甚至在战后统计伤亡人数时，这些人也会被当成零头抹掉。谁会知道他们来到过这个世界啊？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娶妻生子，有年迈的母亲吃奶的孩子在家里等着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生命是有价值的吗？残酷的战场上让朱棣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本质，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带着这样的意志和信念，朱棣统帅着他的部队踏上了远征之路。在洪武二十三年，朱棣30岁，他第一次成为了军队的主帅。成为主帅，发兵远征曾经是他的梦想，儿时他也常看见那些名将们出征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么光荣的时刻啊！亮甲怒马，旌旗飘扬，数万人将听从自己的命令，在自己的旗帜下勇往直前。其实战争也有他自己的美感，勒马擒敌，一声令下，万军齐发，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豪气冲天！朱棣近乎狂热地喜爱上这种残酷的美感。当他披挂盔甲，骑上战马时，一股兴奋之情便油然而生。长缨在手，试问天下谁敌手？这就是军人的快乐与荣耀。但朱元璋对朱棣啊并不完全放心，他把兵马一分为二，将另一半交给了晋王，并亲自为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此次远征的目标有两个，分别是北元的宰相姚柱和太尉乃尔布花。朱棣明白啊，这次出征可以算是朱元璋一次考试，如果成绩好，将来就有好的前途，因此他为这次出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次出征与以往一样，难点不在于能否打败敌人，而是在于能否找到他们。基于这个正确的认识，出征后朱棣并未鲁莽进兵，而是首先派出几支轻骑兵四外侦察。这些人经过仔细探访，果然找到了乃尔布花的确切位置。在做好了保密工作后，燕王朱棣带领部队静悄悄地出发了。由于这个朱棣的军事行动极其隐秘，乃尔布花竟然毫不知情。明军按照朱棣的计划准备向北元发起进攻，然而就在军队即将到达目的地时，天突降大雪，很多人都认为风雪之中行军不利士气，要求停止进军，军营中也是一片哀怨之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朱棣啊却十分高兴，他似乎是从蓝玉的身上得到了启发，严令军队继续前进。很明显，朱棣的决断是正确的。风雪之夜，行军虽然辛苦，但敌人也必然会丧失警惕，因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天气不适合行军。然而，决胜的时机往往就在出其不意之间。拿破仑说过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朱棣的大军就如同当年蓝玉夜袭庆州时一样，冒着大雪向着敌人挺进。当他的大军到达乃尔布花营地时，援军被惊呆了，然而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 这支远道而来的军队啊，并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埋锅做饭，安营扎寨。明军跑了这么远的路，吃了这么多的苦，而自己没有任何准备，毫无提防。如若敌人发动进攻，全军崩溃，只在旦夕之间呢。然而对方却毫无动静，看他们舞刀弄剑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旅游的。那么这个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呢？朱棣并不是傻瓜，他十分清楚，此时正是进攻的最好良机。毫无防备的援军可谓是一击即溃啊！他没有这样做，他不这么做不是讲什么风格，混个公平竞赛奖之类的玩意儿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在安顿好部队后，他派了一个人去援军大营见乃尔布花，他要给乃尔布花一个惊喜。果然呢，乃尔布花一见此人是大惊失色，张口就叫道：“怎么又是你？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这个来者实在是个老熟人，此人就是关同。大家可能还记得，之前洪武二十年，冯胜远征纳哈出时，劝降纳哈出道也是这位仁兄。这样看来，他也算是老牌地下工作者了，专干这类事情。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坡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乃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然而，这样一处规模宏大的兵马俑群深埋地下几千年，是怎样被发现的呢？这还得回到1974年那个初春。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800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洋村也不例外。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洋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岩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市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杨培岩终于下定决心，挥起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一日晨，以西洋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六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在杨培岩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当挖到1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蹦出却无法穿透。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粘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日后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1974年3月29日。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同时井下也有人发出惊呼，瓦爷。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形象极为恐怖。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节节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这是地下军阵向2000年后的人类发出的一丝信号，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多数人还是很快将秦砖哄抢一空。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绝处逢生。这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魏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探望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他当即断言，这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6月24日，蔺安稳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王永安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极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不过，由于当时一些政治因素，这一消息没有能直接见报，只是发在了《人民日报》内参，这引起了国家领导的注意。 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将列安门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桐和国家文物局长王野秋。王野秋看到文章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在他的指示下，一支精干的考古队伍成立了。之后，围绕赵康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考古队发现了一个东西长230米、距地表4.5米至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这就是现在的秦俑一号坑。从此，庞大的地下军团渐渐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不仅仅是因为兵马俑的数量之大，而且因为兵马俑精美生动的造型。兵马俑的塑造基本上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手法细腻明快，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光是人物的发饰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面部的表情更是各有差异。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总体而言，所有的秦俑面容中都流露出秦人独有的威严与从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兵马俑雕塑采用绘塑结合的方式，虽然年代久远，但在刚刚发掘出来的时候还依稀可见人物面部和衣服上绘饰的色彩。在手法上注重传神，构图巧妙，技法灵活，既有真实性也富装饰性。正因为如此，秦兵马俑在中国的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已整理出土的1000多个陶俑陶马来看，几乎无一雷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人在神情上的区别和脸型上的差异。军吏一般表情严肃，年纪也大一些，有的额头上还素有皱纹。武士的表情相当个性化，不但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甚至可以体会到明显的地域性，因为很多秦俑的相貌特征与现代的陕西人十分接近。兵友们个个凝目聆听，镇静机智，且仪态英武，有一种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灭6国天下一的雄壮军容。从身份上区分，主要有士兵与军吏两大类。军吏又有低级、中级、高级之别。一般士兵不戴冠，而军吏戴冠。普通军吏的冠与将军的冠又不相同，甚至铠甲也有区别。其中的兵俑包括步兵、骑兵、车兵三类。根据实战需求，不同兵种的武士装备各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但是在考古发掘之初，对于这一点却有很多疑问。当时从出土的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无疑，但俑坑与秦始皇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 1.5 公里多地，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当时的考古资料还没有发现先例。 尤其令人不能迅速做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及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正在这时，一把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铜戟，戟头由一毛一戈连装而成，顶端带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常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草绘，末端安有铜墩。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铜戟。尤令人惊喜的是，在戟头的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宫口等珍贵铭文。这一发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2000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史实，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秦俑一号坑中给予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达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高峰，也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却与 1.5 公里外那座高大的秦始皇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久，考古人员又在其他出土的兵器上相继发现了秦始皇的纪年，如秦始皇四年、五年、七年、十六年、十七年等等。吕不韦的名字出现的时间跨度将近十年，这十年正是他以丞相之职谋国摄政，登上权力顶峰的时期。而监督制造对国家兴亡极为重要的兵器，正是丞相的职责。饶有意味的是，就在秦王22岁加冕亲政的那一年，吕不韦的名字从兵器上消失了，直到秦始皇死去，再也没有出现。兵器铭文的出土，以确凿的实物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真实。除此之外，秦始皇兵马俑中出土的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也解开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之谜。这把青铜剑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侵蚀的漫长岁月，却依旧光亮如新，寒气逼人。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它的出土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又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公元前222年，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秦国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未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荆轲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这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嗤的一声被断为两截，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3下都没有出鞘。 在这非生即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傅建抽！”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复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呢？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秦始皇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出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就是 1.3 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始皇身体不断的前倾，佩剑就是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始皇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一米多长的宝剑迅即拖出鞘口。一号坑青铜剑出土之后，考古人员曾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们先在桌面上放一叠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境地。如此，青铜剑的出土无疑证明了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记载的真实。其实对于秦始皇兵马俑来说，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相信在这座千年前的地下宝库中，还有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说：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74年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上的成千件陶俑将依旧沉睡于地下。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成为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独酌一轮月，把酒问荆轲，心中不晓得黄河为什么这样热，骏马踏雪，铁岭逐战车，脚下似芒谷，何处无辜。为什么升腾着，春秋写家书，历史少野火，成败写和我， 寂寞。谁更执着？风儿，请你说，风儿，请你说，苍茫云海间，匆匆都是客。

FM 986再度。